钱买走啊，我今晚就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是呢，即係讲理想我有咩错呢，同网友拜年唔会有错啦。咁首先我恭祝老网友啦，马上有一切啦，兴啊今年话声呢。咁仲要介绍下今日有特别嘉宾啊，我哋嘅善长啊，咁你开下咪讲啊。 新年快乐，不过真係唔好咁讲，尽下力啫。 你係一个即係我几奇怪嘅网友。点解呢，因为我觉得贱男呢当然有好多都肯捐下钱嘅，係咪先。啊，捐俾呢个不信打针钱啦，当然都系啦，系嘛先。咁样就我哋有小虎啲成日会捐嘅，好多人捐嘅。但系你咧就甚至乎就谂住话要解一个团，譬如网友玩几多你就捐几多，或者话网友肯捐咗300蚊以上，咁你就会请佢去玩。嗱，呢啲咧叫唔知系出钱噶啦，某程度你系出埋力噶啦。 都是大家玩下啫。 你仲可以整埋个宣传喺睇到啊。当然啦，咁应该系我嘅失败啦，咁样 接可以咁讲。 我失败啦，咁啲网友就唔参加啦。OK， 但系唔会，我哋唔会唔搞噶嘛，系咪先？我哋继续搞噶嘛。但我想问一问你，点会有呢一个咁嘅 idea 嘅咧？ 唔系，其实开头咧就系话，即系老实讲都系听不上啦。 嗯。 咁然之后又有听下前男啦。咁其实自己有捐少少钱啦，唔好多啊。 係今日已经收咗你1000蚊港币 ,ok? 咁啊 係打身俾不上嘅，我唔会袋袋我心 唔係当利是啊。 ok, 係不上嘅利是啦。 咁样就打上钱。因为打上钱呢有样嘢同其他捐款好唔同。 嗯。 有即係同嗰个受益者 受众 有好强嘅 interaction。 嗯。 即係交流。 嗯， 因为呢你譬如捐保粮啊捐红十字你最多睇到邝美美啫。 係囉。 咁但係呢度唔係即係譬如Rick 先你係即係佢做即係我又觉得喂我自己就时间就冇啦讲真。又唔係好熱衷呢啲嘢嘅。 你又驚俾人从中踢埋啲水囉邝美美之类 嘅。因为就算係以前 华东啊 孙 X 会嗰啲都係嘅。即係人哋坐头等机我呢样嘢我都知 嘅。 咁但係你呢啲我觉得呢啲係纯粹係心囉。 嗯 咁我力就冇啦咁咪出下钱囉。 唔係咁样如果搵人我去探玲姐你都可以嚟嘅。 好啊 我諗住呢个月可能呢、這个即係新年呢个月会探探佢啦。咁大家大件女去啦，大邊件女仲未知 ,ok? 而家都未返嘛啲女。 但係首先你要同网友擺个年先。 哎咁啊新年快乐啊本人唔好識講嘢就新春進步啊馬上就唔好封就得㗎啦。 ok, 馬上化騰啦馬上化雲啦都得係咪先咁我都係嗰句啦即係我祝網友啊溝女溝到唔停手啦搞嘢搞到冇一頭啦講咗幾十年㗎嘛先聽。好啦咁介紹下你自己背景啦你又唔知㗎因為我講先啦你係一位喺國內做廠嘅廠佬。 是不過打工嘅啫。 唔得廠老闆都係打工嘅啫意思以前都係打工嘅啫咁而家先做老闆㗎嘛。係咪先幾好嘢喎今日要開緊工喎。 好嘢我嗌啲人都唔肯開。 喂你嘅嗌啫我話喂你即係啲人佢我喺微信啊喺 Facebook 啊同埋喺呢個我啲交流平台度我話傑斯好勤力其實我係屌緊佢。因為喂你勤力啫你班同事即係幫你打工嗰啲好撚慘㗎嘛個個年初五咁嘅樣啦一年初四人使啦而且就你好識而家個個年初五咁嘅樣你仲要返工咪老老囉我成日我鬧緊佢㗎。 睇分紅嘅啫如果有得分嘅大家都 OK。 做少幾人唔使死嘅我先聽。咁你有一個廠佬啦你係負責做啲乜嘢廠佬嗰啲我唔會理亦都網嘢都唔知都唔想知 ,ok? 即係知廠後即係放工之後做乜啦。 係啦放工之後做乜但係你同我傾偈嘅時候呢即係我哋喺微信傾偈嘅時候呢喂你喺以前呢喺八年至十年期間呢喺一啲日本公司打工咁成日打啲日架仔去滾㗎喎。 係啊， 可唔可以講少少嚟聽下先。 啊好得意嘅。一嗰陣時呢就好純情嘅我自己。 我記得。 講真係少即係好驚呢啲嘢。 嗯。 咁但係當然一入咗去就冇啦冇得返轉頭。 冇返轉頭啦。 咁其實呢嗰陣時呢就喺惠州一間日本公司做嘅。 嗯 即係佢係其實港資嘅日本公司。 港資日本公司。 咁、但係呢就成日即係啲日本仔呢係老細嚟嘅。 嗯。 咁我哋呢啲即係作為即係港即係香港同事啦因為呢啲唔會搵中國同事做嘅。 係。 香港同事又識講英文咁樣啦。 可以溝通到啦同啲。 溝通叫做其實啲架仔英文好唔掂。咁但係呢佢哋冇嘢嘅。一去到呢就喺日頭做嘢呢好佩服佢哋嘅。 好認真嘅，不過即係我哋當然唔好講啲嘢，我哋講夜晚。咁、 啊、 夜晚咧就會變咗 滾咗成啦。嗱，我又講下，引下你講啊啦。即係出名日本鹹濕㗎啦，咁咪點會睇咁多 AV 咧？佢哋咧覺得喺內地即係大陸咧嗰、那個性價比咧係無出其有。 OK， 即係平。 因為我有幾交心嘅日本朋友嗰陣時。即係都滾咗幾年，冇辦法唔交心啦，係咪？ 即係佢覺得日本係貴嘅，香港係平啦。 日本係唔掂， 唔掂， 即係無論服務同埋咩都唔得。女其實我哋睇 AV 睇得多啫，正常嗰啲同呢度差距甚遠， 甚遠嘅。 咁當然啦，以前你即係七八年前嗰啲天仙一樣啊嘛。 嗯， 你可能而家落對佢都可能冇乜 mood 啦。 係，咁係，咁係。 呢個真係七八年前嗰陣時咧， 但係比例起上嚟都應該比而家日本會好㗎。 好，點樣都好。 點都比。 日本我當然唔知，但係都聽人講，其實都係我哋。國內同胞過去嘅啫嘛 ，OK， 係咯，扮日本妹啊嘛， 識講日文， 有機會我揾個 呢樣嘢， 我又可以揾個專家， 呢樣嘢我就唔識啦， 我揾個專家過嚟講嗰個， 但佢哋就會話過到嚟呢邊即係唔去咧，就等於我哋上到大陸，唔食雞煲咁上下，即係黐線嘅， 黐線食雞煲點得 ？OK， 嗱，而家禽流感我食雞煲 ，OK， 啊，咁嗱，好簡單啦，咁你要帶佢哋去玩去嗱。喺大陸冇冇咩幾樣嘢啫，數數到啦，起街啦。首先你對呢啲日本嘅客，你又唔會啦。第二種就桑拿啦。另外一種就係夜總會啦。通常帶啲日本人去。 主要夜總會。 嗯。 因為咧，佢哋係咁嘅。嗱，其實因為我以前咧內地客同埋日本客都要去服務、 啊、okay, 服侍嘅。咁啊，內地客咧就慘啦，就劈到你撲街為止。 嗯。 咁啊，女啊其次佢哋。 嗯。 但日本仔就唔係嘅。 嗯。 日本仔咧，我嗰陣時咧最咩咧就係一地就掟兩條女先。 嗯。 坐隔離，佢哋冇一個鐘頭就上房噶啦。 冇一個鐘頭上房。 冇一個鐘頭上房啊！後面嗰啲就自己玩噶啦。 OK。 因為佢哋一其實老實講溝通又唔係好叻。 嗯。 第二基本上。即係都係想咁啫，咁我哋呢啲即係叫識做啲嗰啲，即係有啲傻嘅，咪等佢自己揀你嗰啲。日本仔有樣嘢咧，就好 Q 假嘅，就係自己又唔敢揀，最好係你揀俾佢。咁啊，至少一掟兩條，咁你同佢去得耐，你知佢中意瘦、中意大波、中意型啊嘛。 嗯， 咁、 嗯、 樣就嗰陣時同埋嗰陣時貨源極之充足嘅。 嗯， 嚇、啊，咁所以咧就係、是、咁樣帶佢哋去玩啦。 你哋係去惠州邊度玩咧？ 我哋惠州嗰陣時咧，反而就唔熟啊。即係雖然啱啱惠州，我哋就多數去淡水。 OK。OK， 但淡水桑拿多嘅喎，都係好似係咪？ 淡水唔係淡水，有兩間好大嘅。 OK， 咁啊喺個。 咗未啊？ 好耐冇翻， 好耐冇翻，可以開響佢朵啦。邊兩間啊？過嚟聽下。 天咩國際 ？OK， 真係唔記得。 我得冇問題。 乜國際有個天字 ？OK， 啊 ，OK， 唔係 X， 係真係唔記得。 又係唔 X， 又係唔記得。 咁佢嗰陣時咧就未興花街嘅。 嗯。 咁主要都係即係走入嚟咁樣啲媽咪，所以我同幾個媽咪係熟到爛，因為大客嘛。 大客啊嘛。我嚟親通常係嗱，我想問一樣嘢先。你一個星期帶幾次，或者好似帶團咁啦，應該好似帶住老細咁啦，一個星期帶一次啊，定係一個月帶一次啊？係咪？每一次係幾多人到咧？你哋 一個星期帶兩次差唔多。 O、okay、K。 因為咧，每一個星期都有兩件日本仔輪流嚟嘅。 嗯。 咁跟住就嚟親咧都玩一日。 嗯。 咁然之後就加埋，其實又唔係好多人嘅，五個到啦。 O K。 咁但係咧就我哋啲港撐嗰啲咧就因為公司都叫包，但係又唔敢玩得咩嘅。 嗯。 咁女梗係自己嘅嘛。 O K。 咁但係日本仔就全包嘅，咁佢哋就即係會比較癲啲。 嗯。 咁啊，次次都即係嗌兩件，睇下佢上一件定兩件啦。有陣時都上兩件嘅。 即係雙飛嘅咯。 雙飛㗎啦。 O K。 咁喂，唔緊要。當先唔係問題。 睇怪 A V 嗰啲雙飛應該紅得好 嘅。佢咧後屘我問咗佢咧，佢就話日本係唔會有呢樣嘢。 唔係啊。我哋睇及川奈央啊， 唔係你，我諗佢要俾到天價咯。 O K， 即係佢即係有同埋桑拿嗰啲，佢哋係直情係覺得係即係啲神乎其技嘅。 O、okay、K， 但係其實佢哋都唔係好中意。 但係如果你八年前嘅桑拿冇咁誇張喎、啊，而家東莞就有咩十八式啊，廿九幾式啫、啊，咁嗰場淡水應該唔會係啊。 嗰陣時桑拿都有服務㗎， 都服務㗎啦。 但係係咪咁多我就唔知啦。 嗱，首先再講桑拿嗰啲就得啊！晏啲先講啊，講咗呢個你哋去啲夜總會，嗰陣時咩消費咧？淡水 2426啊， 二四六 ，OK， 我真係唔記得。 OK， 都咁上下啦，可能二四六或者2258啦。 有貴有平啊，有豬扒有靚女咁咯。 OK， 咁樣大概一間房嘅消費又幾多度咧？冇飲酒 啊，嗰時時。 嗱，因為我就覺得你哋點解平？ 千島就走得㗎啦。 嚇，攞到樓啦。 係啊，因為好簡單。 兩即係啲老細又唔飲，例如老細又唔飲。然之後嗰、那個即係我哋自己又唔係話即係通常都唔會劈得好勁，老細走咗就嗱嗱聲即係鍾意上火上火散水散水。我哋算好做下，所以其實我哋反而你話所以有陣時都想同牛哥出去玩唔係好識玩嘅。 唔同嘅咁、我哋 其實我覺得呢即係帶客去玩呢係有少少分別嘅，我自己玩。 落網程度啦。跟得我嘅網友其實我都當客㗎啦、當然啦我冇錢賺啫我呢度。 冇錢賺點客呢當客 先。咁都可以咁講啦有時都錢賺嘅。有時 賺咗少少你都捐咗啦。 捐埋啦而家。唔係以前有一段時間唔捐㗎嘛未有打賞時其實唔捐㗎嘛。咁我都即係我覺得係一齊玩首先最緊要先啦。但係你會當佢一個客咁都要照顧返啲網友啦因為講真有啲網友真係蠻黑柒㗎嘛。有啲係點樣講呢佢哋係獵奇式嚟嘅。佢哋一世人佢一世人 哦有啊我有好多朋友 係。即係聽住個智南俱樂部就喺度打飛機啦當然我一定我好輸話我 係 有可能有八成聽眾係打飛機嘅聽住個節目嚟 打飛機嘅即係唔係話真係唔新日洗落去啦喺度幻想嘅。 即係純粹自己喺度諗。 喺度諗嘅。佢好想出過嚟玩偶然俾我跟到我一次嘅話呢咁佢嗰次就係想將佢所有一世想認知嘅嘢就一日個問曬講曬。 即係變咗鏗槍集。 係鏗槍集。是訪問嚟嘅，或者你聽嚇，咁樣無視其實你 邊度嚟啊？ 嚇點樣嚟啊？ 做咩做呢行啊？ 係啊係啊，哇！即係 屋企有幾多細佬啊？ 係咪老豆曬緊手啊？ 哇！ 即係好多網友都係咁嘅，就尤其是跟一次兩次嗰啲啦。當然咧，有啲係跟到滾瓜爛熟噶啦，嗰啲咁樣唔係我嘅自己都會去嗰啲嘅。 嚇！ 睬都傻啦，跟住劈完猜完玩完上房，甚至有啲高度咧咩咧？喂我只係要個過程㗎咋上房都唔緊要㗎吓總有件女陪我猜下妹懟下你又懟下我睇下分下勝負有啲將咁樣即係我有大多數其實好多都係獵奇式㗎好獵奇式㗎咁等於你哋啲日本客咁樣啦。 唔係我頭一個月上嚟做嘢都係獵奇㗎。 好、 我都一模一樣其實完全明白我都有做過鏗槍集㗎。 但係由幾時開始會轉得到好似一個老細㗎嘛一個冇人老細一個團長咁某程度好似啦帶埋啲日本嘅人好主動嘅去嗌嘅喂今日我哋同啲日本嘅朋友一齊去玩咁樣咁你哋都設計同 design 㗎。 其實就嗰陣時有啲好媽咪 嗯 基本上啲媽咪都好 social 嘅咁其實都係啦而家我相信都咁同埋你話呢啲地方去兩三次你乜都熟㗎啦。 咁 係。冇即係老實講邊有變化係女靚唔靚㗎啫嘛。 OK。嗱咁嗰日但係呢日本人揀嗰啲女個質素係點樣嘅呢 我覺得佢同我哋都好似下㗎啫。 好似下嘅。 皮膚白 嗯 最好眼大。 眼大。 波大。 波大高啲。 有啲又鍾意平。 OK。 有時候哥咁。 好似我咁㗎。OK。 有啲即係 model 咁樣佢即係譬如嗰啲因為佢其實對錢唔係佢出嘛。 嗯。 咁其實佢個選擇俾我哋講好多㗎係咪 係咁樣 因為唔係你譬如有啲即係以前過千好似好勁㗎嘛咁咪即係成間場得幾個嘅咁樣咁但係佢唔代表靚㗎喎即係純粹又唔知點解我哋自己都即係譬如東北啊係啊嗰類啊咁嗰啲咁嗰啲佢哋有冇乜嘢但係其實呢因為成日玩呢玩到尾呢都亂揀㗎啦。 都亂揀嘅。 因為都成乜都試嘛。 OK。即係我就會成日咁樣諗㗎囉即係話我哋嗱你哋公司嗰啲日本仔日本嘅朋友啦佢哋又唔使畀錢㗎嘛。咁某程度佢唔會咁大要求我覺得。 唔會喂人哋客嚟㗎嘛人哋大佬嚟㗎嘛點會冇要求。 都有要求。我反而覺得話喂大佬喂真金。 唔係因為其實係生意。 Okay. 第一係生意第二咁其實佢嚟到某程度上雖然佢對我哋都好好但都有個上下級㗎嘛。 Okay. 日本人呢樣嘢幾緊要嘅。 尊卑緊要嘅。 尊卑緊要嘅。佢好尊重我哋嘅但係如果我哋有啲即係咩佢可能會有啲唔開心嘅。咁我哋都好識做嘅。咁不過即係絕對唔係民族仇恨啦。 Okay, 即係純粹即係佢哋嗰啲習慣嚟。咁不過譬如話揀女呀嗰啲有陣時即係佢哋會細細聲講下我哋咪去跟囉。 ok, 話我呢件女有臭狐喎咁樣可能。 唔係即係嗰啲即係 晚飲酒 喎。今晚肥啲喎。 我今晚肥啲喎。 想要咁樣。 Okay, 即係嗰啲佢坐低佢冇要求㗎。好好嘅，未彈過。 咁佢會唔會有一件可能坐兩三件女啊？咁嗰啲有冇咧？即係唔使俾錢啊嘛。 坐兩件女多數 嚟坐兩件女。 因為咧就佢哋反而唔係好飲得酒。 咁佢所以佢形成你話可能千零蚊可以落到樓咯。 好快嘅啫嘛。 因為如果你唔飲酒嘅話，一齊千零一千。 跟住芝華士嗰陣時，咁嗰啲嘢咁冇乜嘢。 嗰陣有冇溝酒啊？ 扣扣，不過我哋扣蘇打多。 OK OK OK。 係啊， 嗱咁樣，譬如酒店嗰度點樣安排咧？因為嗱，你個日本仔有日本同事係嚟惠州啊嘛，你帶撚咗佢去淡水喎。 咁咪酒店，然之後八點喂，成條包曬啦，八點咪廠車翻去咯。幾個字啫嘛。 係咪唔過夜定點啊？啲女咁過 夜 嘅， 過夜 都過夜嘅。 過夜話唔過夜就我哋冇乜點理㗎。 OK， 嚇、啊，嗱，即係話通常你喺淡水玩完， 嚇、 啊，就喺搭翻公司車。 因為淡水嚟我哋嗰度其實又唔係話真係遠得好緊。 我知咁樣，惠州、惠東、惠陽、淡水，冇、啊、惠陽淡水都係多同一笪地方啫、啊。我惠東好熟嘅，話聲聽。咁、啊、我都玩唔少啊，喺惠東以前咁 OK。咁我都知道。咁除咗嗱，你又會帶一啲日本嘅朋友去斜 K 啊？咁你自己會唔會玩下桑拿咧？嚇、 有一段 出名喎、 啊。哦、啊，喺淡水嗰陣時冇。 嗯。 淡水但係翻到嚟，即係我自己而家就住喺聖都常平嘅。 嗯。 咁啊，都會有下。 O K。 咁我反而就喺常平嗰度經歷就多啲啦，因為嗰度都係做咗兩三年啊嘛。 O、okay, K。你常平嗰啲咧，留翻下一集同你講啊。咁啊，當然啦，作為一個。喺中港兩地跑嘅香港人，咁梗係慰藉㗎啦，你成日走去叫雞唔過癮呀，咁又同你喺微信傾過偈呀，咁你又即係有玩過人妻喎，嗱你知啦，我哋個討論區咪我哋個聊天室，我係人妻高手喺度啦， 係啦、 啊、我哋有個人妻高手， 我都向佢拜師學藝講 佢呢個我就覺得佢好堅嘅、 嗯 啊、當然有一嘢都有網友話佢係咪作㗎啦，點解我覺得堅呢？其實佢有啱曬人妻嘅玩人妻嘅條件 係點咧？ 一時間多， 係 二打二快， 係 三唔揀擇。你基本上呢三個條件咧，你基本上你係玩人妻冇問題嘅，話聲咧， 係 個個都可以。佢呢個呢位網友住喺牛頭角嘅啫，話聲咧住喺附近嘅啫。 哦，你識佢 嘅？識佢啊，食咗幾次飯，食咗一兩次飯啦，都見過面。話聲咧，喂，佢真係合乎原則嘅，但係佢有一樣嘢，佢冇喺聊天室講。喂，佢拍埋藥過去啊，話聲咧。 大藥啊！ 大埋藥過去啊，但係都唔係嗰啲毒品啦、啊、嗰啲壯陽藥去。喂，所以嗱，有一樣嘢好事嚟嘅。嗱，當然我自己唔制啦，好嘢嚟噶。點解咧？你可以令到個人妻覺得你堅啊嘛。 哦， 咁、啊、哇，同你老公砌咁嘅閪樣，同你砌真係兩件事喎、啊。喂，咁除翻出都有機會啊嘛。 嗱， 佢有曬你所有嘅條件啊。講真，嗱咁啊，佢就費事啦。佢 因為佢揾人請佢上嚟啦。 咁啊，我自己直接去要請佢上嚟啦，係咪先？你又點樣人砌嘅？ 我係因為喂呢度講會比較長喎、 啊。唔怕噶，唔怕噶，我分兩集，佢咪唔怕噶。 OK OK OK， 唔緊要，唔緊要。 其實咁嘅就因為玩咗好耐。 嗯， 咁基本上係玩到好嚴嘅， 好嚴、啊、 即係玩到好嚴嘅、嗯，即係去 K 啊嗰啲，同埋咧就咁啊，即係好悶噶嘛，我成日覺得我即係你話自己去即係叫完就走啊咁、嗯、樣嗰啲，咁你話同啲小姐留關係啊，即係斬落嚟衰咧，我自己覺得。 但我例外啦，我因為我要 合啫，因為你一來要飯盒，二來你分得好清啊嘛，咁有啲人分得唔清啊嘛，例如我咁樣， 哦，你一個重情嘅人。 可以咁講、 啊、 因為我係翻出嘅機率係 100% 咁齊嘅。 100% 翻出㗎、啊、 多數都翻出。 OK。 我係好懶揀㗎。 OK。 即係如果條女得呢，即係我所謂條女得好簡單㗎、 嗯、 即係態度好。 合乎你嘅要求啦，就係咁。 係啦係啦，即係最緊要態度。 唔好 笑。咁跟住自己就即係喺個微信嗰度，其實呢開頭純粹想傾偈嘅啫。 嗯， 咁都係嗰啲即係微信就真係神藥啦。 係啦。 咁即係喺尤其是有個叫附近的人嘅嘢。咁你因為呢佢又近喎、哦、 嗯， 咁你又同佢傾，咁樣就試我就好似我就可能好彩啦、嗯、即係喺度聊幾個，咁聊咗一個肯傾，咁其實傾咗好耐，後尾就即係有出嚟咁樣咁、嗯、樣囉。 出嚟係咪第一成日出嚟搞先啦， 出嚟拍拖。 拍拖先 系、okay ，拍咗幾次先搞。 你都未夠我哋咁網友叻，就算咯。唔係咩事話你？哦，佢真係見到走。 我得一個咋，我得一個。 一個，我得一個。就講下你哋咩情況啦。好簡單啫，你用咩開場白咧？ 都係話因為咧我哋好老土噶、 嗯， 即係佢喺我哋睇咁，佢有個女，我有個女， 嗯、 反而係講仔女勁。 仔先勁先 ，OK。 好變態 嘅、啊， 其實一開頭可能真係未必話，我冇意識過佢會肯噶嘛。 嗯、OK， 嗱，首先問下嗰、那個人妻幾多歲咧？ 廿六 歲。咁佢個女幾歲啊？ 三歲， 即係23歲。 乜嘢？得喎，我件女嗱，人妻人呢件就 係、 是， 係 係係。嗱，我睇咗微信啦，係唔會鋪上網嘅。我話聽得，原來真係得，真係得。O K， 嗱，咁樣傾傾下女，跟住就約佢出嚟出嚟食飯嗰時候係即係食下飯睇下戲咁樣。 開頭係係啊，咪出嚟嚟咩咯？因為我唔記得咗佢要買火車飛，跟、住我有車嘛，我車你啦咁樣。 O K， 嚇咁樣就頭幾次咧，我係手都冇掂過嘅，咁、可能咁樣就嚟咗個反效果啦。 點樣 咧？即係你因為你好似好斯文啊嘛，咁、原來你係禽獸嚟咁。 O K， 掩飾嘅啫。 唔係好反高潮嘅成件事。咁跟住就去睇戲，冇去睇戲就冇辦法啦， 拉起搭膊頭啦， 拉起個咩慢慢嚟咁樣，跟住就順其自然啦， 就又想搏嘢啦， 係啦， 即係嗱，我就我唔係拋書，我都係引起我哋個討論區我哋聊天室嗰位溝人妻好叻嗰個朋友佢個方法，佢又有一招好叻嘅，我係好同意嘅，貼啲食物上， 係嘛？ 你食嗰啲當然啦，你唔好食個茶餐廳，你就擺上去啊！如果個親你覺得好正嘅，影張相，擺上你嗰啲交友平台度，咁、只要嗰條女一 like， 你就可以同佢傾啦。 O K， 係咪先？我哋嗰度食啊，或者佢可能留下言啦，留言你咪直接同佢傾咯。咁佢有呢幾招，我覺得即係打開個話題咧， 係好緊要，好緊要。 咁你又叫唔打唔撞啊？咁我又 我純粹係冇料到，不過撞正嘅啫。 咁呢個啲網友咧，佢係叻係咩咧？有演技 嚇， 佢演技係咩咧？通常玩得人妻嗰個人妻到嗰屋企嗰個關係都應該麻麻啦。 係因為你通常都係嘅，因為佢即係肯出嚟咁樣傾咧， 有啲 即係都係有啲嘢嘅， 有啲嘢啦。你要同佢同一個 level， 係，你都要有啲嘢。 我又冚家產啊！我啦，我假設我啦，如果我用我個角色啦，我假設我又有老婆啦，冇啦，當然冇啦，鳩噏嘅啫，記住嗱，大家鳩噏，你啊唔鳩噏即係你嘅事啫，係咪先？應該鳩噏咁啊，係啊，講真，我老婆又煩，淨係識問我攞錢，個女又唔肯帶，成日要我帶，又要我爸爸媽媽帶，你作定一紮呢啲咁嘅故仔。 唔係喎，阿牛哥 同佢去交流，佢因為佢都係噶，我老公又唔撚實生性啊，又呢樣又嗰樣啊，屌你咩乜乜乜乜整翻個女得我臭啊！一傾大家同一個層次，好撚好傾啊嘛！ 牛哥，我覺得有一樣嘢咧就仲高啲嘅、其實咧就即係作又好咩都好，你同個人妻講。我老婆可能同我有啲問題， 都係啊， 即係唔係講咩問題咧？就 我都用呢招嘅， 係啊，喂呢招最犀利啊！即係話我老婆唔知係咪出面有男 人，係啊，自己得個綠帽。 跟住，因為咧嗰、那個即係我覺得咧呢啲咧有十個咧，起碼有四個咧就係懷疑個老公嘅，先出嚟傾嘅啫嘛。咁佢就會問，就會同你傾好多嘢啦。 而且你我成日諗，我成日喺我網友嗰條女嗰啲女嗰度諗啊，咦佢八卦嘛啲女。又想知清楚啲咁嘅嘢嘛？ 咁咪同埋咧，你一開咗呢一個話題咧，佢蜂擁不絕啦。 係啊， 因為佢一定懷疑個老公嘅。 係啊，咁啊大家都攞出嚟傾啦。所以咁咪未，所以你要玩人妻，或者係你係要喺卡平台嗰度揾女仔，你要最緊要係咩？揾到一個共同嘅講嘢嗰個口吻。 係， 都仲唔止，仲要係佢啱嘅，譬如。如果佢唔係人妻嘅話，佢係良家婦女，你咪可能講下買衫囉，明星囉。你知道但仲有一樣嘅喎，你唔好係唔係都係你去問佢喎、又係奶眼嘢嘅喎，最緊要係俾佢多啲時間，佢走嚟問你。例如啦，小弟我又識好多明星 我成日喺個 QQ 空間度貼好多明星相 啊， 周潤發又有啊啲明 星。咁我哋冇㗎嘛。 咁譬如假設我都試過，以前都試過，不過我諗留翻那些年嚟講嘅啫。就係、是、佢話我都識好多明星㗎咁樣，咪同佢講明星囉。傾最後咪又傾出嚟囉。嗱當然呢啲梗係留返那些年 好嘅先 講啦，咪講下你。喂咁你睇完場戲咁當然就自然上火，咁就肯跟你上火㗎啦咩？ 睇完場戲呢就即係有咗身體接觸，咁當然唔會喺戲院咩啦，咁就好似定立咗，其實好似拍拖咁樣，即係同拍拖嗰個過程好相近。即係譬如啦，佢出咗幾次，咁後咩即係自己喺個微信，我真係細膽啦、手都唔敢拖你、下次佢就走嚟拖你嘅手啦，咁、然之後就嘴啦，咁、嘴完之後就 就開始即係再約嘅時候，就你會再進一步，咁佢亦都會即係有個默契。 佢有個默契，你真係 我覺得係好似唔係好 exactly 嗰種去 deep 嗰種。 你唔係好夠蒲， 因為唔夠蒲，非常 因為我呢個網我一問過佢㗎嘛，佢好簡單。佢差唔多呢係問到呢可以博嘢佢先過去。 佢先過去。 喂有時去到廣西咁撚遠㗎個網友。 嘩。 或者嗰啲唔係錢嚟㗎你估。即係一去到如果冇去搵大 喂去到廣西有啲乜嘢俾人標咗。 係啦你就講個詞取唔排除佢有啲咁機會。當然你都要博㗎啫咁樣。係先都要博㗎咁呢啲。即係我就唔會話叫佢唔好玩呢啲嘢 即係拋個身出嚟。 但佢就好清楚嘅同啲嗰條女係講得好清楚。嘩差唔多係博佢唔制㗎。咁講到咦差唔多喎咁我話我又同老婆嗌交啊嘅女朋友嗌交啊跟住上去囉。咁呢個係嗰次我同佢傾喺同大食嗰餐茶傾返嚟。總之溝人妻係有啲方法。咁當然啦有好多網友都想啦唔係個個得嘅。首先一琴青㗎嘛。 係啊。 要一傾完就即刻博到嘛博條喺度咩。而家我哋去酒吧啊以前就話而可以搵 你。我反而覺得如果你話即係淨係純粹想搞呢幾時都係彼此好。 係如果佢快因為嗰陣我哋可以用錢去買時間嘛呢個就我同阿 Luxer 咁講㗎啦。我哋唔係唔得我哋就唔肯嘥時間啫。 係啦。 而且第二樣我打字慢㗎嘛。我打字慢我手寫版㗎嘛。咁我所以我輸蝕曬㗎嘛。而且咁我呢你知我哋俾開錢嘅我真係要揀㗎啦。咁好老實人妻俾咗相你可能化過曬妝。喂可能是兩件事嚟喎藝術照兩件事出到嚟貨不對版㗎喎咁嗰啲我唔制㗎嘛講真只要你係可以接受得到佢高位肥瘦 係 ,ok, 總之要有一成就得啦其實有呢萬有你肯呢、這個有呢、這個呢、這個咁嘅架構呢你去搞人妻唔難㗎我成日覺得唔難 㗎但其實牛哥有冇諗搞人妻有啲咩比較即係特別啲嘅地方點解咁多人 做好老實啦我真係 0.00 㗎啦搞人妻我一定0.00㗎啦 一定0.00 起碼呢樣嘢先你一保障到安心啲 即係起碼係啦當係 咪係咪先即係安心菜嚟㗎嘛呢啲係咪先而你真係有個得與唔得嗰個嗰種可能冇可能冇喎喂嗰種係好慣㗎喂我哋上去叫雞去唱 K, 實有㗎嘛我睇你要求高唔高㗎嘛 冇得冇㗎嘛 冇得冇㗎嘛你要問咗呢個問咗可唔可以嗰個嘢佢先坐落嚟㗎嘛所以你唔會冇㗎但嗰個你好幻象㗎嘛你係可能有機會冇可能喺你嘅手上無端端消失你係覺得好慣㗎呢個係好覺得好慣㗎咁我就唔係未試過我都有試過㗎但係而家喂計實實質俾錢快啦 冇咁多時間啦 係啦咁話吹下都一節啦咁當然啦仲有好多嘢同你傾啦咁留返唔知係下個禮拜定再下個禮拜啦總之都會出街㗎啦。 有機會嘅。 有機會啦咁就唔好走住咁我哋一陣間再錄多集再傾講下你而家喺常平玩啲乜嘢啦 ,ok? 咁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